surprise if you think that I'm the one. So what's the point in playing cute? We'll be on to somebody else soon. Don't waste your time trying to figure me out. But all I'm paid for is fucking around. Oh, you've been messing around, been trying to spin me out. But bless you, oh, you got to know, got to know.

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出生于1995年的周子妍，这首歌叫做立秋。2012年的时候呢，因为他在北京理工大学自弹自唱的视频被网友上传，从而获得了数千万的点击量而一炮走红，然后就被高晓松钦点为徒，签约恒大音乐，正式成为了一名歌手。对于这个具备不俗潜力的女孩，恒大音乐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花费了三年的时间，耗资数百万进行深度培养，细心打造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路过青春》。这张专辑不仅为当下的年轻人发声，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聆听音乐方式的变迁，和不同年代的人一起寻找关于青春的共鸣。有一句话叫做一辈子路过一次的旅程，一瞬间燃烧一生的青春。所以这张唱片不仅是忠实地记录了周子妍的成长，也是用她的歌声向大家传递出音乐给予生命的美好记录。下一首歌我觉得也是记录，只不过是反观生命的美好和残酷，然后变成了生命的经验。这首歌来自于金池，叫做反省。 心底，你离开其实不算结局，故事由我说下去，我用孤独换你幸福，很公平。朋友们再提起你，早已经少了顾虑，你新的恋情当然是一个好消息。究竟的手心别泄露秘密，再真心微笑不过跟自己赌气，说的感谢都像对不起，为什么那样不甘心， 在歌手的这条道路上坚持走得太辛苦了。作为一名旁观者，在了解了矜持的经历之后，都情不自禁地为这样的女生而感动。有的时候呢，不得不承认，命运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东西，不经意之间就断了明明已经规划好的人生。后来矜持拿到了第17届全球华语榜上榜的金曲奖。对于一个坚持了10年音乐梦想的歌手来说，想必这是最好的礼物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爱青年计划，都能留言找到我。同样，你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和我互动。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输给时间，来自邓福如。 难哭就哭，让你到那边，以往没那么方便。放下我吧，要我进城间，完成我最后的贡献。不把爱情输给时间，就怕眼看着谁更快改变。当理想吞没了想念，你会遇见另一个我出现。天地就停电，两个世界，谁为谁失眠？我黑夜是你白天，不把爱情输给时间，就怕眼看着谁更快改变。想吞没了想念，你会遇见、另一个我出现。别说能隔着天大的距离聊天，看照片，别说 多少爱在你眼前，不在身边却还想念，每天每夜重叠。有多少人渴望从前，寻找童年里的画面，却找不到起点。每天对着海平面都想起父亲的脸，我离开家的那天你瘦了好几圈。我寻找属于我的世界，我却在为此而改变。电话里那一句叮嘱一万遍，我翻开从前那些相片，那是我坐在你的肩，走在黄昏的海岸线，说我就是你的一切。所有青春不见，每天对着海平面都想起父亲的脸，我离开家的那天你瘦了好几圈。我寻找属于我的世界，等我学会自在改变。一万遍，我翻开从前那些相片，那是我坐在你的肩，走在黄昏的海岸线，说我就是你的一切。我像个孩子一样牵你温暖的手掌，就站在原点等待我每一天。寻找属于我的世界，但我却为此而改变。电话里那一句叮嘱一万遍，翻开从前那些相片，是我坐在你的肩，走在黄昏的海岸线，说我就是你的一切。 1980年代那个时候真好啊，那个时候的人血是血，肉是肉，个个面孔鲜活，爱憎分明，就算是痛苦和幸福也都干干脆脆的，一点不扭捏不掩饰。我想啊，人与人之间要是能够拿捏好沟通的尺度，有些话说早了说多了不好，该说的想说的晚一点正好，给激情和冲动一点发酵的时间，让新皮鞋在磨损当中更加合脚一些。这段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刘惜君《光》这首歌曲，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找新音乐。 看不到他们说背面的光， 2017年底，刘惜君带着她的新专辑用全新的面貌再次回到了歌坛当中。这次新专辑叫做《如我》，打破了刘惜君以往的风格，无论在音乐曲风还是在唱腔上面，都颠覆了大众对刘惜君的惯性认知，好像就是给2017年年底的热词《佛系》创作了系列主打歌。刘惜君的声音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破晓的日光在海平面升起的时候，照亮了这个地球上的每一处的春夏秋冬。以上就是今天赵鑫音乐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十点打录机，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赵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赵鑫 FM 或者关爱青年计划都能够找到我。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所有的誓言，太阳气压进山里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